位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到周末就出现的那个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这个下面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扫一下。 可以扫二维码啊。 对，就是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对，如果你想在网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精彩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嗯，是的，没错。那同时呢，也是到了年底啊。 对， 我们九八二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福利。 有什么福利呢？ 是的，那就是这里有免费的 K 歌券，还有免费的照相券，还有这个面额很给力的大红包。总之，福利是非常多的。那具体是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12月29号下午的5点的特别直播《芳华正茂九八二》迎新同学会。同时呢，从今天起呢，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我刚才已经介绍了，九八二魔力工厂下方这个菜单点击我要投票，将你最喜欢的九八二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的同学的宝座。 对，也欢迎大家为我们的一梦投上你宝贵的一票。 哎，谢谢。 这么多福利啊，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手机搜索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哎，再说一遍名称吧。 嗯，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是九八二 魔力工厂。 是的，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啊。 对， 好的，还是来赶紧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吧。 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舒浩同学，欢迎一下。 大家好。 哎，舒浩跟我们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 嗯， 大家好，我叫曹舒浩。 曹舒浩，嗯， 是一个记者，业余时间呢做脱口秀。 嗯， 被人评价过是一个比较丑的脱口秀演员，也被人评价过是一个比较帅的脱口秀演员，所以 到底 大家就说我是一个丑帅丑帅的脱口秀演员。 如果大家想知道丑帅丑帅是什么样子啊，欢迎您搜索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就来看到我们直播间请到这位丑帅丑帅的脱口秀演员什么样。 没错，那今天我们这个聊天的主题是什么？是2017年，就是 马上就要过完了。 对对对， 还有一个星期， 没有几天了。 对，还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挺难忘的啊。 很难忘，2017年是很难忘的。 2017年到底每个人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2017年你那些难忘的经历。 没错，那首先呢，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 女 神 麻 辣 烫。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那首先呢，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就是大学生啊花36块钱制作的这个节水微电影、 嗯、 斩获了国内2项大奖。 现在学生真是了不得啊， 是不是很厉害呀？ 对，能拿到国内两个大奖，关键是他制作的是关于节水主题的，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本身特别有意义。 对，我是很有意义、嗯，而且我觉得还是挺冷门的，他制作了这样的一个电影。对、嗯、所以这具体应该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西南大学文学院的2015级戏剧影视文学班的大三学生啊，叫孙一博，用一台相机、2盏灯、5个这个玻璃杯，仅花了36块钱就拍了一部微电影的公益广告。这个广告的名字呢叫合理利用每一滴水，还斩获了第2届高校网络宣传思想教育优秀作品的推选展示、 嗯、 然后这个也是获得了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公益广告类的1等奖，以及上海国际科普微电影节优秀科普制作奖。在这部不到1分钟的广告短片中呢，5个杯子分别盛着海水、冰川水、深层地下水、雪水、淡水，随着杯子一个一个的被移走，最后剩下的这个盛着淡水的杯子里呢，水是非常有限的。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像这样的一个主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关注的，尽管我们现在每个所有可能很多人体会不到水的重要性、 嗯、 但是只有当你水资源供应紧张的那一刻，你可能才意识到，但那一刻一旦来临，就意味着一切为时已晚。所以希望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也能有一个意识，就是随手关紧水龙头，不要浪费一滴水。 没错、哎、是这样子的。同时呢、嗯、最近也是有很多的电影要推荐给大家。 什么电影啊？ 哎呀， 贺岁档来了吗？ 贺岁档要真的是要来了，所以首先要推荐大家一部由我们陈凯歌导演执导的一部电影，叫《妖猫传》。 哦，这部电影啊，我其实有听到过。 有听到过是吗？而且最近就是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杨贵妃她是不是会有这个外国人的血统，因为我们知道唐朝时期在大唐盛世那个阶段就是很开放的，它是最开放的一个阶段， 经济交流 比较开放，是因为这 个 在这部电影当中，这个预告片中杨贵妃是一个就是类似于有点西方人的这个面孔，有人就说是不是她这个身世有可能她是一个有混血儿。 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还是留到电影院去揭晓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到电影院去一睹为快。 是的，是给大家推荐的这部电影，同时呢，也是推荐大家最近看一下这个《芳华》啊。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芳华正茂》嘛，我们九八二一个特别的节目，到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最近主持人所有都在拍这个照片，对吧？ 对，到时候拍完之后什么样？我还没有去。 你约的什么时候？ 我还没有定时间。 不行，你赶紧 去订吧。因为周末都在忙着给大家做节目。 今天我跟就是另一个主持人，我们俩打电话，我说你拍了吗？他说拍了，而且拍得很好看，就真的很有那种年代感。尤其是给爸爸妈妈发过去的时候，感 是吗？ 啊，尤其我觉得我们的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会非常喜欢这样的照片。 哎，到底什么样的照片？大家别忘了，别错过我们29号下午为大家直播的那天的节目。 是的，是的，好的，这就是我们女神麻辣烫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女神下午茶。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一到周末就出来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意。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你还可以扫一下屏幕下方的这个 二维码。 对 对，如果你想在网络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呢，欢迎你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那再次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舒浩。 大家好，我是脱口秀演员15号。 十五号 是你的表演时候的艺名是吗？ 对对，就是一个花名。 为什么 你的艺名就叫十五号？ 对对对， 为什么会起这个？ 对 呀， 为什么？ 因为我的本名舒浩嘛，它有谐音15号，所以就用了这个名字。 奥舒浩，十五号。 说慢一点，就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发音。 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号音是一样的。十五跟舒字有那么接近吗？ 你说慢一点嘛，就你想象吧，反正就那个意思。 号啊，明白，就是个谐音。 哎，有一种这种感觉啊。啊，我们刚才舒浩呢也是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他自己，说他自己平时是一个 记者， 对，然后平时的业余爱好是想喜欢做脱口秀。那我们先一个一个问吧，就是记者吧，记者的身份， 对， 是娱乐记者还是什么记者？ 对，你算是哪类的记者？ 不是不是，我是典型的系统报刊的这个记者， 系统报刊 写的稿子都是正能量的， 正能量 主旋律的。 哦， 所以你看我是一个特别有正气的人。 哎，其实我也觉得 长得特别有正气。 对 是吗？ 对对，很有正能量的一个感觉，而且还戴着一个眼镜，文质彬彬的。 对，他其实也可以不戴眼镜的是吧？摘掉眼镜就去说脱口秀了。 对对对对， 哎，说脱口秀的时候都摘掉眼镜。 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 就是那个意思啊。 哎，那你既然是做记者的，为什么会去喜欢上脱口秀呢？这感觉这两者工作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啊。 其实还好了，都是表达嘛。其实就是做媒体的人都知道，就是都是属于那种可能表达欲比较强的， 就相通的是吧？ 对对对，有时候因为在系统内他工作可能比较严谨一些，刻板一些，那你的业余生活需要一些轻松的东西来调剂，然后因为又喜欢文艺，喜欢舞台，所以哎，知道有脱口秀之后，我觉得哎，这个可以试一下，再加上你的性格又比较外向，所以就去试试上台说一说 试试这个脱口秀。 对对， 哎，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这个脱口秀这个感觉，因为脱口秀在近几年也算是横空出世，就是很火， 随着几档电视节目吧。 对对对对， 比如说吐槽大会， 对， 还有最近的脱口秀大会， 是还有什么王自健的那个节目叫 今晚八零后， 今晚八零后脱口秀， 八零九零后， 就是八零后，今晚八零后， 对对对对，那个也特别好看，我看了，因为我们上大学有一门课，也是学了一段时间的脱口秀，但是我觉得我学的并不是很好，然后因为我 觉得你们还学过脱口秀呢， 是啊，我学过脱口秀，但是我觉得脱口秀就是在台上的话，你的当然他肯定会提前有稿子嘛，会有一部分的稿子，不是完全真的脱口的。 这样，我们来问问我们这个说号吧， 也是想问一下， 你在表演的时候是完全有稿子，直接就把它表演出来，还是说现场也会有即兴的部分加进去？ 有即兴的部分，但即兴的部分比较少。像国外的演员，大部分或者说几乎吧，都是有自己的稿子的，而且你的稿子、你的段子都是经过很多次在免费的演出小场地打磨过的，然后成熟了之后知道笑点在哪里，知道效果怎么样，拿出最好的东西来给观众听，然后让大家开心。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所以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脱口秀表演其实都是经过在很多表演当中千锤百炼之后选出来的，这样的内容才是我们真正在舞台上看到的。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这些段子平常是怎么去收集的？ 段子，因为这个我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里说的脱口秀啊。 好。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叫单口喜剧。 单口喜剧， 对，英文叫 stand up comedy。 哎，有没有点单口相声的感觉？ 对，名字类似，叫单口喜剧，国外叫单口喜剧，然后你听那个意义， stand up comedy 就是叫站立喜剧。 对， 它形式上和我们国家的传统的相声有点一样，就是一个人一张嘴在台上给大家表演逗大家开心，但我们传统相声的段子还不太一样，就是传统相声你可能说一整段是个大长篇，最后才抖一个包袱，甚至没有包袱，观众欣赏的时候可能欣赏的是你演员表演的那个声台形表的一个韵味， 比如说 但是 那种贯口啊，那种 对 口上的技巧， 对对对对，它没有完全的笑话，但是对于我们说的这个单口喜剧来说，它是短平快的，一个一个段子，一个一个笑点，然后你一分钟之内甚至要达到让观众笑个十次八次的这样一个效果，其实是非常难的。 一分钟就要笑十次八次啊，那就是说每隔几秒钟吧，七八秒 起码 有一个包袱扔出来。 对对，起码来说十秒左右你就得有一个包袱了。 十秒就一个包袱。 对对对，是很难的。 这个感觉压力好大呀。 我也觉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那个经常看一些脱口秀的节目呀，比如像吐槽大会这样子的，就是确实是他可能每间隔一小段时间他就会抖一个包袱。 对。 间隔一小段时间他会抖一个包袱。 对。 这样子的。 那平常这些素材怎么积累呢？因为这么频繁的抖包袱，这个包袱应该很难准备，对吧？ 对，所以说就是来源于生活。我们都知道，所有的艺术形式它都是来源于生活，然后高于生活的。但是脱口秀演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所有的人表达的都是对自己对生活的这种观察和理解。 那你的生活中是比我们的生活中笑料更多吗？ 我觉得他这句话说的是特别对，就是他很多的这个脱口秀的主持人或者是演员，他们都是表达的很多都是自己的这个观点比较多一点。 对对 对, 对， 而且说话还很犀利， 很犀利， 对，有他有堆 很有态度 的成分在里面哈。 对对，很有态度。像国外的那些单口喜剧演员，他们可能因为环境的原因，他们可能聊一些政治啊、性啊这些尺度比较大的话题多一些，但是我们国内的演员因为这个行业刚刚兴起，所以大家尝试着让聊一些的是离生活更近的一些东西，自己年轻人可能每天都在聊的一些话题，生活中大家都能遇到的话题，这些东西观察了之后可能提炼成段子，结合自己的体验和态度写成笑话，然后给大家表演，给大家说，逗大家开心，就是这样。 哎，那我追问一个问题啊，那平常像你们写这些段子到底是自己去写，还是可能写完之后给别人去说呢？ 自己写。 每个人表演呢都是自己亲手写的段子。 对对对，这是一个相对来说集编导演于一体的表演形式。 这个可能就不像相声，它是一个可能这个段子谁都可以拿来用。 对，相声的传统段子可能流传下来好几代人这样都可以说，每个人说味道不一样，但是对于单口喜剧来说，最好的段子就是我们说人段合一的那种。 就是离开了你这个段子就不成立了， 离开了你这个段子是不成立的，你别人说不了、 哦、 演不了，就是这样，就是最好的段子，换谁都不行，你的气质和段子的内容 风格完全融合的一体，就是这是最棒的一种状态。 所以你的段子都是丑帅丑帅的段子是吗？ 差不多吧。 哎，同时我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啊，就是如果说现在就是完全让你没有稿子脱稿，你可以就是直接就是脱口秀吗？ 也不行，也不行，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行。但是国外有这种玩法，就是即兴。今天我们 真的就是即兴是吧？ 对，就是他们玩得很厉害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今天玩一场即兴，完全即兴，让观众出题，抛一个关键词，然后你去编几个笑话这样。但其实效果都一般，就是有些可能创作即兴创作能力强的演员，他能够抛出一些比较好的笑话，但大部分的笑话你看那些完整的演出，它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然后呈现出来的。 哦，是这样，也确实是，我就是看今晚八零后脱口秀比较多一点嘛，他们整个一个团队要收集什么资料啊、梗啊什么的，都还挺麻烦的。 印象很深，就是他总会吐槽自己身边那什么蛋蛋，对吧？印象很深， 蛋哥。 对，所以其实你在讲脱口秀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是没有固定的这样几个人设是用来开涮的呢？ 没有， 吐槽 没有， 你不是这种风格的， 很少，因为。因为他这种方式借助的是他有一个优势，就是他有固定的节目、固定的收视群，我有一个去挖苦的对象， 对 观众知道，一说就知道这个人物是即使不出现也立起来了。但于对于现场的单口喜剧演员来说，我下一波观众不知道是谁，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一个预设的场景在那儿，没有办法去说类似于这样的段子。 哦，明白了， 明白。 所以为什么他们的段子特别好呢？就是我换哪个观众来，在什么地方说，大家都能笑，那这样才是能够成为真正的好段子的。 今天我们是聊2017年难忘的经历嘛，所以问一下，2017年就到今年为止，是你接触脱口秀的第几年了？ 接触的话就好早了，我从2013年底开始接触， 开始接触， 对对，有4年了， 4年的时间哈。那今年2017年，你在2017年这一年当中，就是就脱口秀这一块吧，你接触的跟前几年有什么变化吗？ 就是今年算是投入精力比较多一些的，就是前两年属于那种业余想去爱去就去的那种，今年就是逼着自己去的越来越多了，然后希望今后可以慢慢的走得更专业一些，可以全职更好了。 以前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票友阶段， 对，玩票的， 今年就是变得一个投入精力越来越多。 对对对对。 那今年的演出也会很多吗？ 今年演出多一些，但是越是认真的想要去玩这个东西的时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发现哇真的好难，就是我处在一个特别挣扎的痛苦的时期，就是虽然接触了有几年，说了有几年，但是呢总体上说的这个表演的净时间不是很多，但是现在想要去写一些打磨一些好的东西，发现哇想要走专业化的道路真是太难了，所以我处在一个比较痛苦的挣扎期，希望能够很快的挺过去。 2017年是算是一个你对这个梦想追求的一个 比较强烈的 对煎熬期哈。 对对对， 你刚才提到这个难是写段子难，这个段子很难写，你刚才说你的段子都是从生活中来的对吧？那你说这个难也是因为你生活中很难找到合适在舞台表演的段子呢，还是说想把生活中的笑料转换成舞台上笑料，这个过程有困难？ 应该是你说的后一种，这种因为我们都知道，有名家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很荒谬的，都是喜剧，但是最重要的是有没有一双发现这个东西的眼睛，对，你足够敏感，能够把它挖掘出来，然后把它适当的形式表演也好，说也好，夸张也罢，然后变成笑话让大家开心，这个过程其实是加工的过程最难的。 你要说什么？ 天一怎么愣了一下？ 对，因为我听你要说话，因为我是听到他刚才说他讲他就是传这些段子很难嘛。那之前从玩票的阶段可能就是一个随性的去讲，没有那么专注度那么高，现在是想往正规剧上再迈一步，所以发现段子很难写。那我想知道你写这些段子，以你这个2017年的演出经历来说，在舞台上编的效果怎么样？ 就越来越好吧。 有不好的阶段是吗？ 有不好的阶段，就是上场之后大家挺冷的。 冷的 啊，有尴尬的时候，然后后面因为你对段子的节奏掌控更自如一些，你的表演状态更轻松松弛一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表演状态效果会越来越好，就是这样。 我就想听到这个尬聊尬演是个什么样的 状态啊， 尬聊啊，尬聊就是场下一片死寂，然后观众没有反应，你在台上急得直冒汗那种，真的会冒冷汗。 就真的有这种经历哈， 真的会有这种经历。 就是他们，如果你的段子不好笑，底下的观众不会客气的说啊哈哈，没有这种， 没有， 就是没反应。 他没有办法演笑啊，对不对？他没有办法演着哈哈哈，这个东西就很假，你一听也知道这假，你还不如就这样安安静静的，你这样就是感觉好像讽刺我一样，对吧？ 没法像电视综艺节目中底下放两个罐装笑声是吧，配合你哈 哈 笑一下。 哈哈笑， 对对对， 看脱口秀的观众都是很真实的，对吧？ 都很真实， 很真实的，就是好笑就是好笑。 不好笑， 那我就没办法装作来笑。 哎， 对， 那你平时如果你一般表演是在就是跟那个吐槽大会什么都一样，都是真实的观众在是吗？ 对，真实的观众在。 通常这个场是有多大？ 场地的话，一般我们的免费演出是可能最多能坐20-30人，然后就是开放麦，开放麦就是 open mic， 就是免费的，大家来练段子的场地。然后商演这种可以售票演出的，讲质量最好的段子的时候，可能能坐个180人。 180人其实那是个还比较多的人数， 对， 比起我们普通的那种演出来说。 对对对。 跟你们跟那个听众观众之间的距离大概有多远？ 很近。 很近，近到什么程度？ 近到1米，可能他就在你伸手可以握到他的地方。 伸手握到。 哦，是吗？ 哎，我们今天说好也准备了图片，我们在我们网络直播的时候可以看看，其实现场大概是什么样子啊？ 你看一下，哎， 这张就是说好现场在，哎，就是在演出的时候的样子啊。 对对对对对对， 看着还挺一本正经的。 啊， 是的， 对对，挺像那么回事儿。 好，另一张。 还有， 好呀， 这个就是，这就是 身下，其实就是观众坐在那儿 就是现在这张图片中，你身下就是，是吗？ 对对对对 对，看着 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也是。 这个 我怎么感觉这个时候会比现在要年轻一些？ 上个月呀，嗨， 上个月都是年轻，你这个月经历了什么事儿啊？哎，你可以从这张图片看到，其实你的那个观众就在你的身边，感觉隔了有1尺的距离，都不到1尺， 就伸手就可以跟他握 手，伸手就能碰到你啊。 哎，第一次上台的时候紧张吗？ 第一次上台那都好几年前了， 有点 其实现在都还紧张， 现在也会紧张。 对，现在也紧张，就是我每次试新段子的时候会有一些紧张，我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因为第一次说可能词也不是很顺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紧张，这很正常。 就是说老段子反而会有自信，因为知道观众的反应大概是什么样。 对对对对，你可以控制自己的表演节奏。 哦，我觉得挺有意思。但是我有个小小的好奇啊，听完你介绍这么多关于脱口秀的表演的形式，它的段子的产生，那它跟我们其他的艺术形式有什么区别吗？比如说我想象的啊，比如说唱歌，可能你在任何一个场合说唱就唱， 对 吧？ 对， 说相声也是，比如说贯口，我随时可以来一段，作为一个秀剧一样。那脱口秀式也是这种随时随地就可以表演的形式吗？ 不可以，不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你要说他对场地要求高的话，他也没那么高。你给我一个场地，让观众坐下，然后呢，站在台上一张嘴一个麦就可以说。你要说这个不高的话呢，就是说也就这样了。但是特别高的话，他也不要你们孵化道这些东西，都不需要。就是 这么开心是不高， 必须得有人， 但是必须有人， 必须得有人，而且还得有一定数量的人。 哦，人太少了还不行。 几个人肯定是冷场的， 就是不管你讲的笑话多好笑， 对底 下人都不会有那么， 就是脱口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是吗？ 对， 就是必须底下最少有20-30人来听。 对对对， 说的普通场， 对，可能场子稍微热一点的地方，可能10来个人也能说好，效果也还不错，但是这个得碰运气。有时候你可能底下坐了10几20个观众，大家今天场子冷，哇，都不行。 好的 ，我们半点马上就要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关于2017年我们那些难忘的故事。 是的。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现在收看到的是每个周六周日啊，不是周六，是周日，每个周日为大家 周六周日都是我们两个， 都是我们两个，但是今天是我们周日的女神下午茶。 是的，欢迎大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对，您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没错， 今天啊，我们是跟大家聊一聊2017年那些难忘的经历，因为还有一个星期就到了我们的2018年。 是的，太快了， 对， 时间过得太快了。 上半节呢，请到我们的嘉宾舒浩呢，跟我们讲了讲2017年他呀说脱口秀的一些经历，也顺便给我们介绍了一些脱口秀的故事。嗯、 是的。 那下半节我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要问问你了。 嗯。 2017年你有那么多演出啊，有没有这么难忘的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嗯、像你说的尬演的、很尴尬的，或者你演出特别成功，或者舞台上的趣事跟我们分享的。分享两件事 啊，就光演出来说，其实还真有。我四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参加过一次演出、啊，然后，当时我们办了一场商演，然后当时有个俱乐部让我去演，我是第一个出场的嘉宾。 第一个会不会压力很大？ 第一个压力会比较大。然后我第一个出场呢，然后我那些段子开始跟大家聊的时候，全场就很尬很冷。 嗯， 哎呦，我真是在台上急得满头大汗， 汗会真的流下来那种， 真的就是真的，你一摸的话，脑门上肯定都是潮的，就是属于那种状态， 嗯， 急得满头大汗，怎么办啊？这些段子明明在以前说的时候，它是可以想的，但嗯，今天这个场地这么冷， 出门没看黄历是吗？不太符合你的这个气场，今天。 哎呀，就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后面就好一些。 那怎么？那当你出现这种尴尬情况，你是怎么去化解它呢？ 刚开始的时候还想挣扎一下，能够把它捞回来。 嗯。 后来一看大家没反应，算了，我好好说完，说完赶紧下去找个地缝吧，就是这种状态。 哦，明白了，就是脱口秀的表演，它不像我们其他的艺术形式，它是有一个所谓的想办法挽回一下。它往往是如果这个场冷，那可能就一冷到底。 一冷到底。 也不一定。你可能在你这个演员头上，如果你演员有功力的话，那你。段子好多的话， 带动一下气氛。 对，你可以换换感觉，换换方式，或者换点好段子，给大家拉回来。 你说即兴的换一些是吧？ 对对对对。 可能我今天准备的不太符合这群观众的口味。 对对。 那我临时换一个，看看是不是也 可以。对对对， 可以啊。 国外有经验的老演员，他甚至有这种表演方式。我开场的时候抛三个段子， 嗯， 往不同的方向，可能这个口味轻一点，可能这个口味重一点，可能那个是符合年轻观众，那个符合年龄大一点的观众那种。然后他会试一下、 哦、 觉得观众吃哪个他往哪个方向聊，这种是比较有经验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演员就是段子不多，然后经验也少，很难玩到这种程度了。 哎，那我想知道你们就是如果当前面的那个演员比如说真的是冷场了， 嗯， 下来之后其他演员会什么反应？是那种 会骂你，会笑， 真的会 没有鼓励和支持， 没有 是吗？ 没有会笑话，我们 会笑话、啊、 对对，因为这种情况在脱口秀表演里其实比较正常。然后你下场之后，演员这个主持人串场的主持人会上去，调侃调侃你，会在台上说一说你。 今天大家衣服穿够了没有？有点冷啊。 会让观众这个放松一下，然后请出下一个演员。可能有时候就是这样，开场的演员比较吃亏一些， 嗯、 就是观众没有进入状态、 嗯。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说的互动性比较强这种表演形式，就是也需要观众放松。观众如果老是板着脸不愿意放松去享受这个笑话，那也其实挺处于一个对抗关系，也挺不好演的。 不好演， 就是我故意就不笑，看你怎么演。 对对 对, 对， 这观众是跟演员有仇吗？ 哎，除了这个经历，还有除了这个脱口秀这个之外的一个经历有吗？就是在近对2017年的。 哇，那经历太多了， 就是让你印象最深刻比较难忘的、 嗯、 印象深刻的。 对， 其实那很多事啊，我能说段子吗？ 可以说，我们也听听你说段子的功力、 啊、 我们可以选择特别捧场的假笑。 假笑，好好好，一定要笑，对不对？ 好， 当然这个给你们做好心理准备了，其实没什么可说的了，就啊， 这样我都跟你们说了，就不说了吧。我天，这个段子我感觉肯定会尬掉。 那你说一下，让我们体验一下 尬 的感觉，也让我们听众朋友们也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尬也。 这一年呢，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啊、你比如，我有了北京户口， 啊， 我买了车， 哇， 买了房， 嗯， 结了婚， 啊， 生了孩子， 多好。 所以就比较忙嘛，整个人身体都不太好，所以就去看医生。医生说：“小伙子，你这个妄想症该治治了。” 好好笑、 啊、好好笑，对不对？ 好好笑， 哎呀 真的好尬呀。 所以不能给你们心理准备，你知道吗、 哦、 就是如果刚才我们好好聊着夸一下，这样抛一下可能会好玩一些、 哦、对，我突然明白了，就是 你有心理期待了。 对，就是这个脱口秀的表演的那种心理的状态，它跟演表演者跟观众之间的那种程度、啊、 对那种程度，对，他肯定不可以事先就告诉你，这样就很尴尬，确实很尴尬。天一有什么难忘的事儿吗？ 我觉得回首2017年啊、 嗯、 我最难忘的时期应该是在女神百分百节目中跟大家遇见、 嗯、 这对我来讲太难忘了，就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可以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话筒，然后通过话筒把我自己的想法传递出去、 嗯、 这对我来讲是不仅是2017年，相信是我这一辈子都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 嗯、 要说的是不是你有点感慨？ 哦，我其实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在982的这些学习经历， 嗯， 对，直播的经历是我很难忘的。 哦，听明白。其实 因为我还没有毕业嘛， 对， 对， 今年一梦还是在大四， 对对，在大四，而且嘛，就是想到2017年，其实有很多难忘的事情，然后一下就要跨入到2018年。2018年就毕业了嘛？ 对， 对我2014年入学，2018年就毕业了，所以还是挺感慨的这一年，因为这属于是最后一年了。 应该说是你大学生活中 对 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性的一年， 真正意义上的学生时代可能要结束了。 嗯、对 对， 所以看一梦的经历是这个参与到女神百分百中节目当中来，我也一样。 嗯， 我们的书号呢是 我也一样。 对，今天也是你难忘的一天，是吧？ 对对对，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广播节目。 嗯， 对， 嗯， 感觉广播节目现场这样聊天的感觉，跟你参与的其他节目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中间有个电脑在挡着。 对对对， 除了这个。 我只面对两个观众 啊， 就是观众有点少，是吧？ 观众有点少，对，我们多的时候底下起码没有观众还有8个演员呢。 啊，这个样子。 这回只有我们两个和我们导播间的各位老师们也在听你的聊天。 导播间的老师在笑话我。 其实不一样，我跟你讲，我们的广播节目在我们的收音机那头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正在听你讲，只不过他没有在你面前而已。 对， 啊、 我们这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观众？ 对，我们还有在网络上的观众。 如果在路上认出我来了。别理我。 好，其实刚才说浩的感慨是2017年接触这个脱口秀，尤其是他通过2017年经历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脱口秀。那我跟一梦呢是接触到了广播这档节目。那么我想问，我们问一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啊，就2018年对于新的一年、 嗯， 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希望？对自己的希望和2018年目标都可以，好吧？先问一下我们的书号吧。 嗯， 2018年你有什么样对自己的期许和目标？ 我特别想开一个专场。 开一个专场。 对， 就是 请上我和天一， 到尾 一定要叫我和天一哦。 对对，就是从头到尾说大概1个小时的样子。 啊、哦， 这个是一个对于脱口秀表演来讲是个很难的一个过程，是吗？ 是一个转折性的过程，就是你从一个。就是普普通通的玩儿的那样的，成为一个相对专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你有1个小时的段子，那如果你有好的1个小时的内容，说明你其实实际的内容有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然后你把那些1个小时最好的拿出来当做一个专场给大家说1个小时，然后这个专场可以打包，你可以说一辈子。 一个小时意味着你不停的一直要说1个小时，是吧？ 对。 哦，那很累。 哇，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大的挑战。 很辛苦。 对。 在国外的话，这些段子1个小时的段子，就是有的都要攒好几年。 嗯。 但是我们这个行业里，就是北京有好几个演员，他已经有一个专场，甚至有2个专场的内容了。 就他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准了。 对对对，而且是很好的段子，因为经过好些年线下的打磨， 嗯、 然后不停的积累成个60-70分钟这样的一个长度篇幅给大家。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呀，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哈、啊、确实是我们的所有看到的表演的演员们其实也是非常不容易啊。那一梦呢，在2018年你有什么自己的目标想要实现？ 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想找一个很好的工作，除此之外 就是很想去旅行，自己旅行， 一个人的旅行， 毕业旅行。 我估计天一肯定不。天一肯定想，就你这个马大哈，你还想自己去旅行？ 因为在我们昨天的女神百分百中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叶梦还说自己是个特别宅的人，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旅行。 但是我真的想自己去旅行一下，你知道吗？ 想要突破一下、啊 就是、就想突破一下，而且我不想跟别人去旅行，包括自己 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找着家。 一个、啊、不是， 出门之后打电话说，哎呦，我家在哪找不着了，谁来接我一下？ 其实就一个是想。锻炼一下自己、再一个就是刚才天一也说了，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的一个地方，就想体会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吧、人生当中 等于说是两个目标，一个是希望找到一份 好的工作， 理想的工作， 对， 第二份是希望有一个自己一次独自出去旅行的经历， 对，起码要半个月， 还是很长的那种旅行。 我们要常联系， 不然你怕你丢了找不着家是吗？ 我们会在朋友圈里转寻人启事的。 对，我其实觉得像你这个目标，应该是很多人都希望在2018年能够实现的，对吧？我们也提前预祝一下， 千万不要拖到2019年、啊。 对，你们所有的那个毕业生同学们，在今年都能够找，在明年2018年毕业这一年能够找到一个自己理想的工作。 是的， 旅行这件事呢，看看你们各自的需求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也鼓励大家出去玩一玩。 没错，那在这里呢，也是送给大家一首歌，是来自黄亚丽的《我的光》。 好。 希望的充满力量，不后悔选择了这样的时光。我要我的世界充满我的光。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朗，可我给自己插上了翅膀，觉得人潮拥挤，让自己感觉到恐慌，那就别犹豫，选择去飞翔。我要光，困境中给我力量，即使独自 说真的是命运让我把厄运带给你， 那我更要一直跟着你，直到我把命运从你那儿夺走的幸福全都还给你为止。 李安你真幼稚， 于周周你真可爱， 李安你真笨， 于周周你真聪明， 李安你真好。 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朗，可我给自己插上了翅膀，觉得人潮拥挤，让自己感觉到恐慌，那就别犹豫，选择去飞翔。 还有那只紧紧拉住我的手，在我的旧时光里，他就是光。 哎，在我的旧时光，他就是我的光。 嗯，这句话好感人啊。 嗯，是我们再问一下天一吧。 放歌之前忘了问一下我的梦想。 是啊，我刚才放歌之前，放歌之后，天一说：“哎呀，你还没有问我呢，2018年的愿望。”我说：“没关系，等会儿给你补上。” 没有存在感的。 是， 我的2018年的目标愿望是这样的。 好，就这样，谢谢。 啊，好，谢谢大家。让我说完，我希望将来在2018年，不管是在哪一个平台，我仍然可以用我的声音去传递我的想法，去温暖那些能够听到我故事的人。 哎呀，好！ 哎呀， 好 的， 再补一条吧，好不好？ 还有什么？ 这节目不叫女神百分百吗？ 对， 我天，我作为一个单身狗，我希望早日找到女神。 哦，可以。 好，祝愿天下所有单身的人在2018年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鼓掌。 好。 好，好，可愿意的话，以后可以上我们博虎点秋香， 对， 那个是专门就是相亲的、 交友的一个节目， 我们的节目， 对，我们的节目， 哦， 对，也是在这里宣传一下啊，也可以的，嗯，好，好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秘密花语吧。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没错，那也是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982的福利啊，也是马上到了年底，咱们982呢给大家准备了是多重的福利呢，这里面有免费的 K 歌券、免费的照相券，还有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呢，福利是非常多啊。具体是怎么领取呢？大家可以关注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同时呢，从今天起呢，大家就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下方这个点击我要投票，将你最喜欢的982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的同学的宝座。 对，希望大家都能多多支持我们的主持人一梦。 嗯，谢谢大家，我叫一梦啊。 对。 好的，那今天我们秘密花语的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这个主题应该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就是与情侣的纪念日到底要不要过，要不要送礼物。 哎，其实尤其是一到这个年末了啊，这一年大大小小的节日啊，我们回想一下确实是还蛮多的。那你如果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吧，就是如果你有女朋友的话，你会每一个节日啊，不管是什么， 包括你们的 纪念端午节呀，这些什么，你都会送她礼物吗？ 不会吧？ 啊，就是 一点都不送。 不，我是说这得看钱包吧。 啊，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其实纪念日啊，或者不是说我们有之前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嘛，就是你生活要有一定的仪式感。其实这些仪式感挺重要的，而且有些节日对你们来说特别重要的话，确实应该好好的过一过。或者说有些节日像中秋这样对家人特别重要的话，那其实和家人一起过其实都是挺好的。但是如果太过看重了，我觉得有点凡事过犹不及嘛。你如果老是沉浸在这种幻象当中也不是很好。它有意义是因为它稀缺，但如果每天都是这样的话，那你就显得有点好像也不是那么看重那个节日嘛，对吧？ 对， 所以其实这个要怎么看怎么看吧。 就每天都过，那得多少纪念日？ 你呢？ 我呀，我觉得我可能一年啊能记住一个就不错了。 啊，你是这样子。 我觉得首先我倒不是说考不考虑钱包这个问题，不是说我有钱的意思啊，我只是觉得可能我也认同说浩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把一些这样的纪念日过得太频繁了，就如果把每天都当做纪念日来过，这是个很好的恋爱的状态，但我认为可操作性不太强。 可操作性 反而倒是在 那一天大家很有默契的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每年都给留下一个特殊的回忆，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利于爱情的长久保持。 嗯，说得好。 对， 但到时候你实际的时候不一定要这样， 在有 不一定会 有待用行动来考察， 每一次都留一个回忆，那 对 脑容量也太大了。 那你呢，一梦 啊？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两个人刚在一起热恋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两个的周年纪念日，那肯定是得过啊，肯定要送互相送礼物，这是肯定的。然后比如说对方的生日， 对， 还有类似于情人节，情人节这样的， 新年 七夕的情人节， 春节， 春节不用吧？春节 你确定不要红包吗？ 红包，我觉得红包就 OK 了。就不要什么， 你还想要什么？ 哎，你看， 红包就可以了。 你看，女孩子她的思维就不一样，她会想得很具体，然后我们呢会泛泛的谈一谈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对，就是 我这体现出来，我们两个是单身的状态，我们没法具体到细节。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有一些男生，他真的是还挺，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也不能说大男子主义吧，就是比较直男。他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可能会很忽略到女生的很多的细节。 对， 就比如说送礼物这样的事情，可能他刚开始追你啊，或者是谈恋爱的前一年的时候，前半年的时候，他还很有耐心，觉得哎呀，某一些细节我会照顾得很周到。但是我们知道，有时候男生的这个爱呢，他很像这个洪水一样，唰， 来得快， 去 得也快，去 得也快。他不像女生，可能会细水长流一些，所以我觉得女生应该习惯。 你会暗示吗？比如说在某个纪念日来临之前暗示一下，哎呀，明天这日子好像挺特殊的，会这样吗？ 我不会这么， 那叫明示。 这叫明示。 我不会这么神经病。哪个女生太没有智商了这样。 那你会不会有其他的暗示，委婉一点的暗示？ 我会，就是如果他不提的话，就临到脚了你还不提的话，我就会提了。 所以女生还是希望要过一点这种浪漫的纪念日， 就我希望你可以这样子。你如果就是如果生活中你没有这些小小的这些东西的话，没有一些这些小调节剂的话，我觉得你们的爱情不会太有趣的。对，而且两个人的爱情它不可能一成不变，它肯定都是在不断的变化。两个人找一个某一个新鲜点，哎，又感觉又重新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会要不停的再去找这样的点。我们的父母一辈子他也不可能就是一成不变，从一开始都是这样子的。 对，所以希望在2018年，我们所有的天下有情人都能够把每天像纪念日那么甜蜜，但是更多的是在爱情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小技巧。 没错， 2018年呢，爱情都够甜甜蜜蜜。所以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书号做客女神百分百节目，分享了2017年的经历，也祝愿你在2018年能够实现你的开个人脱口秀专场的这个梦想。 我们一定会去捧场。 好， 对，记得叫我们哈， 记得买票啊。 好， 要买票的票啊。 开玩笑，开玩笑，直接请你们二位去。 好，非常感谢书号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女神百分百之女神下午茶到这里也是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期再会。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982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我是一梦， 我是天一。 好的，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拜 拜， 再见。 is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ey say forever. They say, read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 Notice me. Stop and smell the flowers. And lose it in sweet music. And dance. Zile zile, zile zile, eu alerg al mile mile, mile mile pe Maidan pentru tine, tine. Să-ți dau un dar, dar cel mai de preț, dar fără niciun ban, ban. Gang, iar sunt inutile tile, numai tu știi, gheață-mi dai aripile, bile. În Jamaica sau în Chile, Chile, inima face bom bom numai pentru tine. Dacă tu-mi dai iubire și zi de zi pun anii ca Bonnie and Clyde, să fiu tare cu tine. Și o să avem gheal o iubire ca în filme.